回味你将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黄一问演唱的《天使爱过界》，林俊贤演唱的《满天星》，李健带出的《紫罗兰》。 初次约会香气扑鼻饼店，从咖啡杯里我遇见他已慢慢沉淀，清早分享理念，从主观照应露台灿烂动人片段，还记得双眼带着冬柱结伴牵圈，随我的想法转又转，当闭目便如愿，得空想到眷恋，梦见 让我在 失意时，爱抚细声。谁人在摇曳，曾为我再照明。星空挂满千个梦，送走孤清。借用满天星，互传递心声。

Yeah.

聊聊天，像从前，你想拥有幸福感觉，是否都一如你所愿？你和我所有的回忆全放在我心里面，到永远。原来都是戏言，长发飘散在风之间，拉近思念，紧紧相连，好像现在飞到你身边，聊聊天，像从前，你想拥有幸福。

到阳光，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灰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锦春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是我纵身太多